所以他一共养育了8个孩子。很多革命青年就在蓝公武家与北平地下党取得联系，进入敌后根据地参加抗战。蓝公武的女儿蓝文宪1939年由北平地下党安排，由西直门经妙峰山秘密交通线到翟塘平西根据地，改名徐兰。后来徐兰从平西到平北，又从平北到晋察冀军区，在白求恩医科学校深造，终生从